所以世界虽然是有转变，人有转变，但是佛所说的教化呢是从来都没有转变，而被世人所供应，是为亚洲里面一部最有意义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能够从这个文字之中去认识多嘢的道理，然后起这个观照去实行，那么一定呢能够证到这个波野实相的道理。那么我们又可以解释波野者是为一切诸佛之母，为什么波野是为诸佛之母呢？在这个智道啊，智道论第34里面说，他说波野波罗蜜是诸佛母父母之中母宫的最重，是故诸佛以波野为母。我们每一个人是从母亲生出来，而十方诸佛从边度出生呢？是从这个波野出生，唯有波野能够出生诸佛，因为以波野观空故而不住于空，以波野照有故而不住于有，观空观有而不住于这个空有，因此呢成佛道，所以也能出生诸佛。咁啊，人王富个波野波罗蜜经咧，通常最多人解释读诵啊，其中一本就系佢个不空法师所译嘅《人王富个波野波罗蜜经》，佢里边咧不思议品啊，有一段咁嘅话，佢话此波野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诸菩萨母不共功德神通生处啊。就是说十方诸佛、十方诸菩萨，他所得种种的功德、种种的神通妙用，都皆从波野出生，皆从波野而得。同时在这个奉持品里面，他又说，他说大王，波野波罗蜜多，能出生一切诸佛法、一切菩萨解脱法、一切国王的无上法、一切众生的出离，等于说呢我们一切苦恼众生能够出离这个生死苦海，一切国王能够扶持国土以这个仁德去化民，一切菩萨能够得到解脱，一切诸佛能够升菩提道，都皆因波若波罗蜜多而出生。咁啊，现在我哋所讲呢一本《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咧，系属于呢个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嘅。咁啊，文里边第六品啊，叫做《散花文》，佢里边咧译我咁样嘅说话。佢话以时十六大国王问佛说，十万亿计啊，波野波罗蜜都欢喜无量，散花供养十方诸佛。咁佢就发愿啦，佢发啲咩愿呢？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佢常说波野波罗蜜，愿一切受持者，包括比丘、男家、比丘尼、女众出家、信男信女都所求如意啊，常行波野波罗蜜。佛告大如是如是，对如王所说波野波罗蜜，应受应说是诸佛母、诸菩萨母。咁啊，呢段经文咧，等于话咧，唔单十方诸佛 诸菩萨圣菩提受持波若波罗蜜啊，乃至我哋四众弟子，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想所求如意，也都要常行呢个波若波罗蜜。咁啊，可见波若嘅重要。在呢个沙巴品里边，佢亦都讲啊，咁啊，善男子持波若波罗蜜有三世嘅利益，过去是这样算，现在是这样算，未来亦是这样算，三世诸佛同样是赞叹波若波罗蜜，所以一切众生都应当要谛听谛听，要如法修行。在这个大智度论第七十八卷，佛祖阿难讲，他说阿难，波若波罗蜜于诸学中是最尊最第一，微妙无上。又说阿难，过去诸佛皆学是波若波罗蜜，未来世诸佛亦皆学是波若波罗蜜，乃至现在十方诸佛亦都学是波若波罗蜜，然后得道。就等于话咧，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啊，都系依波若波罗蜜多故得成无上菩提。又大智度论七十四卷里边亦有一段话，佢话波若波罗蜜是诸佛母，住是波若中能具足诸佛法。若果远离波若啊！而恒河沙等之行布施呢，都不如一日住波若中行法布施。咁如果我哋将个略为解释啦，就等于话你虽然经过恒河沙劫咁长嘅时间去修行呢呢个布施，但系都不如啊一日。你以这个波若波罗蜜呢行这个法布施啊。他又讲，他说若菩萨离波若波罗蜜受如恒河沙劫，十方三世诸佛功德随起回向无上道，都不如一日应波若随起回向。等于话呢，如果你不用这个波若妙法，即使你的寿命啊长到如同恒河沙劫，用咁长的时间啊，去除起十方三世诸佛一切的功德啊，咁啊唔简单啦。但系都不如一日修行呢个波耶，除起波耶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咁啊，在呢、这个大智度论啊，六十八卷里边亦有咁样讲，佢话服持波若波罗蜜是三藏根本，得波若波罗蜜以慧度众生故啊。说而是，即事半未为枝叶嘛。咁我哋进一步咧，就讲呢个六道之中啊，除咗前五道咧，最值得我哋尊敬去研究啊，就莫过于呢个波野道。因为六道呢就是布施啦、持戒啦、忍辱啦、精进啦、禅定啦，然后第六次是智慧的波野。咁啊，加佢话呢个波野妙法是为三藏的根本。咁啊，当然波耶啦系最尊最贵啦。咁啊，如果我哋啊得到呢个波耶波罗蜜多，以波耶嘅妙法啊，去同呢个众生解说，咁啊，等于话其他嘅布施、持戒、忍辱啊、禅定啊，呢、这个五种啊，都唔系属于根本啊，都系好似一棵树啦。嗰啲枝叶一样，所以经常讲啊， 他说五种无波野就不明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道彼岸，等于说其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若无第六波野波罗蜜呢，都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够道彼岸。所以大智度论啊，第八十二卷里面呢，他就立到很多譬喻。那个譬喻什么呢？他说譬如日月周行就照四天下，多有所益。那波若波罗蜜亦如是啊，照五波罗蜜都多有所益。咁啊，日月行四天啊，普照世界，当然人类得过好多个光辉嘅益处啦。其他五道亦复如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有呢个波野波罗蜜去照佢咧，就得到大嘅利益。咁啊，点解咧？因为你行布施，你可以着相啊。我啊，今日做咗几多功德，我又念咗几多经啊，我又铺咗几多佛金啊，我又买咗几多蚊生果啊。咁啊，仲有样咧。咁啊，我哋觉得最头痛系乜嘢咧？咁啊，香港有冇情況咧？我就唔知啊。我話大鄉里離開香港廿幾年，一切嘅情況我都唔懂啊。唯有喺夏威夷咧，我哋常常碰到啲咁嘅情況。例如初十五重經咧，咁啊菩薩打，咁啊拜忏，啊或者咧放鹽口超度嗰啲仙人，咁啊但系法師就只係我一個寫名啊。榜上上名咁啊，亦系只有我一个啫嘛。但系来上名嘅人咧，可能一百就可能二百就可能一千。咁啊咧，遗漏啊，就写少一个咧，呢个肯定分分钟都有咁嘅机会。咁啊，但系我哋就唔知咯。咁啊，读错嗰阵时一读咧，啊冇咗张三，漏咗李四啊，唔得掂啊！他即刻就嚟，法师啊，我捐咗十蚊噶噃，咁冇咗我呢个名啊，咁啊菩萨点保佑我咧？咁啊，我哋只有话咧，啊，所谓无上功德啊，你总之发咗心啊，你俾咗钱，菩萨就已经知道啦，要同佢费好多个术钱啊，先至解得个通。而我哋所漏一个名咧，不过最多系三个字，即使你系福姓欧阳，也不过漏四个字咧，都唔使半秒钟就写好啦。但系因为半秒钟嘅疏忽啊，变成咧要解释咧，可能十五分钟都解释唔了。有阵时嗰啲大法会好似共天啊，一两千个名啊，漏得三几个咧，点钟你都解释唔清。咁所以呢種咧就係、是、叫做著相布施。凡係一個真正嘅佛教徒咧，對呢一方面咧，真真正正咧要睇得開。你總之咧，你花錢就係功德。咁啊，從前咧，我嘅師公啊，佢就晚晚都講啊，呢個頂湖山咧各種嘅家風。咁啊，有陣時咧好多嘢疏忽啦。或者做得不是几圆满啊，这个就很难讲的。有的斋主呢，他的心就不是几舒服的喎。但是他又不敢说我们的出家人。他落山呢，有的时候心不分啊。这个韦陀菩萨就在他前后呢，只是讲一句话。他说化慈就是德啊。化慈就是功德啊。财入山门就福归施主啊，等于话咧，你俾咗钱，你个功德就响树啦。你嗰啲钱财、嗰啲珠宝金银啊，入咗呢个山门，咁啊嗰啲福咧就系归你自己。等于话咧，就唔好多讲半句啊，你再多讲半句，连福德都冇，令到嗰啲法师啦生个烦恼啊，唔安乐咧。你的福德都冇咗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一个正式嘅学佛嘅人， 尤其是呢那些正信的皈依弟子啊，咁啊对呢方面呢最好呢你总之行布施的时候啊，你俾咗就算啦。咁啊总言之呢，佢即使做得唔好呢，呢、这个因果呢系佢错。你总之你俾咗钱，你发咗心，咁啊功德无量。但系点样会能够做得到有呢一种放得下、睇得开嘅心呢？就系波嘢啦。呢、这个就系波嘢嘅妙力，呢、这个就系波嘢嘅智慧啊！若是我哋呢个人行布施，或者持戒，或者系精进、修忍辱、禅定啊，你若果冇呢个波嘢观空啊，处处执着呢个我，就变成其福不大，其智都不广啊！若能修善无，以呢个波嘢嘅正智嚟到去观察本物，不住着呢个我执我见啊，呢个其福之大都不可为量啊！其福之星都不可为月。所以这个佛为教经里面、啊、有几句话，他说忍之为德，持戒夫所不能及物，他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也。持戒夫都比不上一个忍辱，怎样能忍呢？离不开呢个波嘢嘅妙力啊！若无波嘢，如何能忍啊？若无波嘢啊，所谓呢个烦恼之内啊，是非已经到啦，你点可以能够呢个心安静啊？咁啊，呢种道理将来如果有机会啊，讲佛为教经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尽量嚟到发挥。所以话，如果这个人、啊、以个波野波罗蜜招前五波野波罗蜜得到很大益处，如同这个日月周行四天下所有的人民都得到这个光辉的好处，又说个譬转圣王若无轮宝都不得名为转轮圣王、啊、轮宝成就先就可以名为他的转轮圣王。他说五波罗蜜都亦如是啊，若果离开波野波罗蜜，不得名为叫做波罗蜜啊，等于一个转轮圣王。他由他登基嗰日开始，他有个轮宝好似个飞机咁啊，可以周行咧四大步骤，好快就到噶啦。但系如果冇呢个轮宝咧，佢不名为佢嘅轮王。就譬如我哋修持五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若无波嘢第六道，就不得名为就道比岸，不得名为佢就波罗蜜。佢又话，譬如一个人有一只右手，右手做事就方便嘅，咁啊波嘢波罗蜜都亦复如是啊。他说譬如有个人他只能得个左手知道五波罗蜜的亦复如是啊，若无波嘢呢不到彼岸。咁可见呢个波嘢嘅妙力呢是不可思议。他又讲，他说譬如中流，不管你若大若小，去入大海都同为一味啊。五波罗蜜亦而是为波若波罗蜜所缚，随波若波罗蜜入沙婆若海，得到波罗蜜的名字，等于话好似加落雨，唔论呢个山坑嘅水，与共呢个小河流嘅水，但你一流入佢嗰只面前青山呢个海嘅树啊，通通都变成咸味道。 都无所谓山上的水，无所谓小河流的水，一到了我们面前青山这个海洋呢，都变成为海洋的咸味了，冇得变。咁啊，修持五道亦复如是啊，以波耶智慧嚟到观察、觉察本空，由是呢就可以道俾我圣佛道。佢又讲啊，嗰个菩萨如果行五波罗蜜，不得波耶波罗蜜，不明嗰个波罗蜜。以不破着心故，咁啊呢一句咧，仲讲得咧最明显啦。佢话如果行菩萨道嘅人，点解净系修禅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嘅五波罗蜜，唔能够叫佢做波耶波罗蜜呢？系因为佢呢个执着心啊，未曾破啊，处处都执着。今日我布施、我呢就是持戒的专家、我是忍辱仙人、我日日都精进八用功，我念经呢一日念几多部、我念佛呢不知几多串珠、那就变成呢他有这一种执着心，福有智慧亦都得到，不过呢大啊！如果你冇呢个执着心咧，你就比个大啦。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啊，喂，如果有人修持读诵是《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咧，佢话呢个人嗰啲福报啊，就唔系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啊！个文字章句乃至一念最紧要啦，生正信者咩叫做正信啊？既然以呢个清净嘅信心入于呢个金刚波耶啊，所谓万事万物都不过系幻幻化化，仲点可以去执着啊？点可以去留恋？若能以这个清净的信心能够观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能观一切法如幻如电如空中花如水上月，此人这一念的清净信心他所得这个福报呢，都不是说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能尽啊。咁啊，可见啊，波耶波罗蜜的的确确系自尊无上最成。若是冇呢个波耶波罗蜜呢，前五道啊，就不能到彼岸，就不名为呢叫做波耶波罗蜜。咁啊，可见呢个波耶系唯一。在时教中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最重要一个部门，所以呢《楞严经》里面，大家如果听过《楞严经》就知道论教它就判于方等，如果论时它就判于波耶。为什么呢？因为《楞严经》呢就是四教并行，所谓藏通别圆，大乘小乘都有，但是呢虽然它亦有小乘的道理，不过归根结底呢就是成菩提道啦。但是如果论这个时啊，即是释迦牟尼佛说经教的时间呢，他就伴于在这个波耶时。为什么？例如七处精心，即是七番破妄，破这个妄想心是生生灭灭，若无波耶的智火 如何能破这个生灭的妄想心呢？在我们凡夫为中，这个生灭的妄想心可以说坚固到如同这个石头若无的智慧之火无法子烧尽这个生灭的妄心。第二卷的十方便见，不生不灭的本体，若无多耶的妙力如何能够体悟？第三卷四科大，即是六根、六尘、六色，以及地水火风、空根的七大，共埋呢二十五种法门，六根、六尘、六色、三六一十八，再加七大就二十五种。二十五种法门里边呢，有二十五位尊者阿罗汉，包括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二十五位尊者菩萨圣人所修，门门都皆可以入道，门门都是如来作妙真如性啊！所谓法法头头都无非中道啊！若无呢个波野妙智啊，如何能够得入呢？乃至到密谈是令严咒，若无多嘢的妙力啊，都不能得到这个三密的加持。所以《楞严经》开章则说，佢话十方如同一步个出嚟生死，都皆以直心啊，心念之故，而且乃至终始地位，中间都永无诸位曲折啊！我哋能够达到无位曲折，而能够直心是道场，而一门深入啊，系边个个力量啊？将近《楞严经》讲完啊，佢话色音若尽，则是诸根附用啊，从附用中能入菩萨金刚三昧，圆明精心。于中发化而正流离内行宝月，到这个时候呢，而是乃超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家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各圆力，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而我们能够六根附用，从十信超越十二位住于佛家，十行位行佛事，十回向回因向果，四家行登十地位，直至圣菩提，是哪一个的力量呢？亦无非是这个波野的妙力啊！第九和第十卷，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无问自说，恐怕那些修禅定的人，在这个禅定境界之中，得到少少甜头，得到少少的好处，而生一个欢喜心，被这个魔境所转，从此呢就会堕落。所以佛慈悲讲出在这个禅定之中有五十重的阴魔，若果这个禅定修行之时有这个魔境现前，你们应该呢以这个波野的妙智啊，观这个境界空寂，不过是暂时的圣境，你如果不执着呢，就不会被这个境所转，不会为魔所障啊，不会从此堕落。这一种的功夫啊，亦都是这个波野的妙力。所以禅堂里面啊，有几个字叫大野红炉，就是烧火的地方。那么烧的什么火啊？ 就是以这个波耶的自火，凡是入到禅堂里面参禅，不管你是老参、中参、初参或者是饱参饱学，这个一概都不管，入到这个禅堂里面呢，大家都是提起自己的话头，参究自己这个本来面目，但是时时刻刻呢不能够离开这个波野的妙果，不能够离开这个波野的妙智。楞严经里面所谓这个火头尊者，化多淫心成智慧火，由于这个贪欲心重，亦是以这个智慧火这个波野的妙力给它消尽他这个贪欲之心，而成为这个波野的妙火。可见呢，《楞严经》故为呢个禅宗的宝典，而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一代的时教啊，佢判佢为呢个波野时，全部经啊通前贯后，若无波野，不能破妄心；若无波野，不能弃妙性啊；若无波野，不能够发发头头。都皆是妙用，咁啊可见波野系为一代时教中最重要者，波野呢系为一代时教里边啊最重要一个部门。而我哋今日又想中国嘅佛教徒，《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咧都好多人重嘅，相信好多人都会过背添。就有机会读诵波野妙法，受持波野妙法，都是我们宿生的善根，是我们宿生的智慧。我们讲完波野呢，就讲波罗蜜。那什么叫做波罗蜜呢？印度话叫做波罗蜜，中国的说话就叫做道地王，即是道道的对方。那么这个彼岸是到此岸而讲的，那么什么叫做此岸呢？此岸就是生生死死的地方，就叫做此岸。那么中间这个河流呢，就譬如那些烦恼啊，彼岸就譬如涅槃不生不灭的无上菩提果。那么我们如果想从这个生死的此岸渡过这个烦恼的中流，而到达这个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怎样可以得？就一定要修这个波野的妙法。由波野妙力之故，就能够令我们从这个生死的苦海渡过这个烦恼的中流，而一直呢向这个宝所啊，无上菩提大波涅槃来到前进。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啦，佢话如法语者，法上应舍，都何况非法呢？就等于话以呢个波野嘅妙力啊，以呢个波野嘅妙智啊，以呢个波野嘅火焰，观诸法空。不着一切法，但是仍然入俗道众生，但是道众生之时，无众生相可得。那么既然不着空，不着已有，全凭这个波野的妙力。那么等到我们成佛之时，连波野亦都如幻如化了，连波野都不可得了。就好像一个人过河的阵时，你未曾过河就要这只船，没有这只船就不能沟通两岸，但是等你过了河离开此到达彼岸，这只船亦都不可得。亦同一个人有病就要吃药，等到你病好之时，药亦不可得。到这个时候一切都不可得，方是真真正正啊， 无常的妙波耶法啦，就名为叫做道比岸，叫做波罗蜜。咁乜嘢叫做经呢？咁呢个就通题，我哋解释佛说波耶波罗蜜完咗啦，我哋解释呢个通题呢、这个经字，经呢就为三藏之一，所谓经律论经。就全定學肯定呢是百分之百呢是佛說的。那么律呢就全戒學呢一定呢要持戒，以戒呢来到呢帮助我们这个定位。论呢就全慧學啊，就收这个智慧，但是论呢不一定是佛說，很多呢是菩萨說。因为佛虽然要与众生有缘才可以教化，所以佛法虽广的难度无缘之人，你跟他无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佛在世的时候，除了有缘为佛所化，但是很多与佛无缘的呢，就他的弟子或者声闻阿罗汉或者菩萨弟子呢，时时处处作佛转法轮。咁其中呢有好多嘅辩论啊，都系呢后来嗰啲菩萨或者呢嗰啲阿罗汉所说嘅。所以论部呢有佛说，就亦有菩萨弟子说。在三藏之中，以经藏呢是居首，佛所说的法就名为叫做经啦。咁啊，呢个经的意思，我哋简简单单嚟讲咧，系有五种嘅道理。第一种呢就叫做出生义，我哋现在明白啊，咩叫做因果，乜嘢叫做邪经啊，乜嘢叫做善恶。这些叫做世间法出世间法呢，就通通呢在佛经里面出来，或者呢有福报生在佛世亲自听到佛开示，所以佛的经的道理就能够出生呢种种的道理。第二是涌泉义，为什么我们涌泉呢？好像现在落雨天时呢，如果你们边个有井啊，这个井一定满，不单满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疏水的系统呢，那些井水呢可能满足高过这个井呢而流出到其他地方，所谓滔滔不绝都如从如泉涌啊。佛所讲的道理亦复一样，每一个字每一个名词每一句每一张段啊，都有无穷无尽的道理。所以《妙法莲花经》啊，天台宗智者大师咧，佢单系讲一个妙字咧，就讲咗九十日。咁啊，我哋当然冇办法讲啦。相信你叫我哋听都唔耐烦添。但系佢能够单系《妙法莲花经》一个妙字，佢就讲咗九十日啦。咁啊，可见佛经里边一字一句都有无穷的义理，如同那些泉水涌出一样。第三呢，它就显示就是佛经里面呢明明白白显示，叫我们呢知恩识果，叫我们呢改恶归善，叫我们破邪要显正。第四就成墨义，有咩叫成墨呢？好似啲斗墨攞嗰条墨斗线啊，咁例如一块墨，佢有三十尺长，咁尺都冇咁长啦。如果你薄咧，可能会歪曲，佢就不如揾一个墨斗线啦。呢个墨斗咧有一条线咧，掹就掹得几廿尺长都得嘅，里边咧有啲墨，凡你嗰条绳咧拉过嗰啲墨咧，咁佢咪有啲墨嘅印色喺度咧。嗱，大家掹直佢。揸个条线一弹，咁啊弹得直直啊，咁啊呢条线去戒啦，咁呢块板咧就唔会歪曲啦。咁啊佛经嘅道理都亦复一样，我哋未曾学佛，未曾听经啊，我哋就唔知道咩叫做因果报应啊，乜嘢叫做改邪归正。 咁我哋如果有機會研究佛嘅道理，知得邊種咧叫做邪法，邊種咧叫做正法，咁我就去呢個邪，依呢個正法不折而修咧，就可以了生死啦，做一個標準嘅好人。如同呢個墨斗線行咗嗰條墨線一樣，依呢條線去解咧，就唔會歪曲，唔會走邪。第五就是他們結慢，為什麼他們結慢呢？香港都很少，夏威夷最多，他將那些花穿零一寸，或者綁住在個頭，或者掛在個頸樹。我記得呢，第一次去美國，掛那些花都掛到個鼻哥的樹，差不多連女都不見，幾十寸。這種呢就是他們結慢，即是由很多頂花穿成一串，令它不要散失。就是譬如佛所說的教法，從你開始皈依三寶，一路五戒、十善、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直至成無上菩提，整個系統從頭到尾貫穿，不會散失，如同这个花串一样，就名为呢叫做呢结曼耳。